看看你的笑脸，风想听听你的声音，风想住住你的毡房，风想聚聚你的旧村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。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迎来了春。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。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心。在远方把你眺望，我曾在梦想把你亲近，我曾默默为你祈祷，我曾深深为你牵魂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。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，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。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，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。草原的怀抱，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，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。